737 MAX 9型号的客机，直至另行通知。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解释，新的卫星数据清楚显示，埃航飞机出事之前的飞行轨道和模式和五个月之前坠毁的同型号 C 航客机非常相似。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一度云带正是为该区带来几阵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清凉，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雨。现时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9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85点，跌21点，总成交额7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0点，跌咗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17点，跌咗17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7.8跌咗6毫，中国平安85.4升咗1.4，安石 A 5013.98升咗4仙，华夏沪深344蚊系跌咗4.5仙。小米集团11.6跌咗3.6，建设银行6.93跌咗7仙，中国联通9.94蚊系升咗3.1仙，南方 A 5014.04升咗2仙，融创中国34.05系跌咗2.1。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10.416，瑞士法郎7.814，澳元5.542，加元5.895，新西兰元5.368，欧元8.882。每百日元对港元是7.0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是85.542。日经平均指数报21,287点，跌了3点。港金现价报12,220蚊，升了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1.6美元，卖出1,301.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观塘警署嘅，咁就系观塘绕道方向旺角，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开中线嘅坏车咧嘅交通意外就啱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系挤塞嘅，龙尾就去到观塘警署。隧道方面，同隧港岛入口管道口车多啦，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正常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港岛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慢车，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另外下角道去上环方向都系慢车嘅，而家影响埋告示打道方向中环啦，龙尾排到去菲林明道。花园道落山方向都系挤塞，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而家龙尾去到北角码头。铜锣湾湾仔一带咧去北角方向咧都系好塞啊，包括高士威道、怡和街、金钟道同埋轩尼诗道、干诺道中咧。都是塞车的。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在乎你， 想捐血哪间捐血站最方便，怎样预约呢？想知答案，即刻下载全新流动应用程式 Hong Kong Blood， 随时翻查自己的捐血记录，提示你下次捐血日期，还可以在全港九个捐血站预约捐血。讲了这么多都是想方便你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可以救到3个人，即刻下载 Hong Kong Blood， 真係好得。 哎呀，见到阿莫莉同埋阿子豪喺 office 嗰度执嘢喎。 唔係呀嘛，唔通佢哋同斌仔拆火。 四月一就知做乜。 咁啊，头先咧 Made in Hong Kong 嘅飞咧就已经送晒噶啦，咁大家咧就唔使打电话上嚟噶啦。好，我哋开波啦。咁啊，讲起咧，琴日嘅欧力咧，令我谂起其实咧，除咗话一啲即系要走到山卡拉咁远嗰啲嘅欧力之外咧，其实咧喺外国住咧就有一啲嘅大型到好似货仓咁嘅超级市场咧，其实咧，其实以前我初初去到即系上埠嗰阵咧，咁佢呢啲嘢成日卖平嘅，因为 系咯嗱，阿一系咪写错字啊？我哋今日俾人话。话咩？明明系卖平， 系 咪要平咁样噶？ 平啊，卖平啊！ 唔系你噏出嚟啊！ 卖平， 真系平啊嘛，系啦，卖平，我哋写咗卖平啊， 系哦， 要改， 系 要改，对唔住。 系啦，咁我想讲咩咧？就系佢其实仲有一啲咧好大型嘅超级市场，嗱，以前咧就叫，而家都仲有噶。 加乐竹嗰啲嘛系嘛？ 唔系，唔系，都唔系嗰啲啊。 加乐竹都唔够大， 都唔算系嗰种，佢咧叫 Price Club 啊。咁啊，而家就改名，即系嗱西岸啦，我唔知东岸叫咩，叫佢哋叫而家叫 Costco 嘅。 啊，有啊。成日睇電視咧，啲 冇錯啦， 發現頻道好多呢啲嘅， 冇錯啦。咁佢係一間咩咧？佢真係總有佢又唔算係總有一間喺咗緊嘅，但係一間非常之大型嘅貨倉式嘅超級市場。咁佢係放咩咧？嗱，琴日我都有講到啦，喺外國嘅即係居民咧，通常佢哋咧。去超級市場咧，個frequency唔係好高，即係唔係我哋咁啊落去樓下買個杯麵唔會咁嘅。佢哋可能一個禮拜甚至乎兩三個禮拜先至買一車嘅餸，因為佢哋慣咗食雪藏嘢啊嘛，先至買一車嘅餸，然後就塞落去一個好大嘅雪櫃度。咁啊，所以佢哋去超級市場咧係一件好大件嘅事嚟嘅。咁樣呢一種嘅 Price Club 呢一種嘅大型嘅連鎖超級市場咧，再勁啲嘅就係咩咧？譬如平時咧，我哋可能咧而家買檸檬茶就綠包裝啊，佢咧。冇得咁买嘅，佢一定系一箱箱买嘅。 加乐竹嗰阵都系要好大 量噶嘛。佢嗰啲嘅嗰啲购物车咧系 好大噶， 瞓到个人落去嗰种嚟嘅。 咁 你买洗头水咧，譬如你讲紧买一公升嘅洗头水咧，你都要六支咁一棚棚买嘅，但系真系好平嘅。 系啦，我就系想问啦，即系香港地咧。 冇呢啲嘢嘅， 唔系都有嘅，唔知点解咧，总系有啲人咧就话喺边度揾到啲叫批发价嘅嘢， 系， 但系你真系要批发咁去买嘅， 系， 咁即系所谓嘅批发，可能我哋六包一 pack 嘅柠檬茶咁样啦，你就至少要买四 pack， 系，即系廿四盒， 系啦，佢先可以做到个批发价，批发价俾你嘅， 哦系啊， 但系你系零售咁样嘅批发咯， 系啊，嗰阵时我觉得好型噶，我觉得我自己咧。直情係咧有一種咧去開士多嘅感覺㗎，因為嗱以前咧我哋去譬如去啲公園玩，咁你見到嗰啲伯伯嗰啲電單車咧，咁你見到其實佢咧都係將一箱箱譬如嘅汽水，佢拆出嚟抌落個嗰個雪櫃嗰個冰箱嗰度，咁然之後咧佢就攞嚟販賣咁樣㗎嘛，咁咧你就會覺得啊，如果你屋企或者你自己都能夠買到一箱汽水，係一件好勁嘅事嚟㗎嘛，咁但係譬如我喺美國住嗰陣咧，就真係咁買咯，廿四罐咁買啊，即係雞翼咧買幾百隻啊。咁样抬翻去，咁样塞满晒。 但原来食两个礼拜就食晒。 系啦，梗系啦，咁咪点会搞成咁样啊？咁啊，同埋咧，大家系真系清空晒个车尾箱，然之后咧就抬入个车度咁样样咯。咁一买好多钱嘢噶。我记得嗰阵时咧，我啱啱上埠嗰阵，讲紧93年咧。即係動切啊，可能係買200-300美金嘅嘢嘅一次過，即係幾2-3千嘅。 哦， 其實唔難買到嘅，即係譬如你買一次過買唔知幾多劈油啊，咁啱啱嗰啲日用品啊，洗頭水啊、番鹼啊，咁你一落咁買咧，你好容易就買到幾千蚊嘅啦。 咁每個家庭至少要有幾多個嘅雪櫃咧？ 佢有個 basement 應該就 OK 嘅啦嘛。 通常咧就最少有兩個嘅，佢同埋啲雪櫃好大嘅。因為香港地方細啦，咁啲雪櫃就窄啲啦。嗰邊啲雪櫃咧好大隻，擺到個人落去咁滯噶，所以幾刺激噶，係啊，好玩噶。佢嗰啲頭先講嗰啲 Price Club 咧，即係你每一次咧去到咧，因為佢乜都有得賣嘅，好似係一哥係咪講嗰個 Venus 咁樣樣咧？咁佢嗰邊咧又係嘅，又電視機又有啊，洗衣機又有啊，除咗話日用品之外咧，譬如可能紅酒啊，佢一箱箱咁買啊。 咁 Ice Hockey 嗰碌棍有冇先？阿一哥而家都仲想買啊。 同埋佢就係有，佢亦都有嗰啲大 lock 嘅斷碼衫，即係譬如話咧，某個牌子501，但係咧就係、是。 全部都是 XXXL 的，咁佢擺喺度又係賣得好平嘅。咁嗰啲地方咧，我每一次翻去探親咧，我都專意去捐一捐嘅。 喂，但係有個問題出現啦，嗱，你頭先講就係話呢啲咧，即係好多雪藏嘅嘢，咁你就擺翻屋企就 OK 冇問題啊。咁但係咧，中國人係中意食新鮮嘢噶嘛，咁食新鮮嘢咁又點算咧？你当年屋企你点算咧？都系跟班食。 阿妈咧就系咁嘅，即系因为我阿爸咧就好强调咧，有几样嘢系一定要食新鲜嘅。 鱼， 冇错， 蒸鱼、 鸡啊，系啦。咁鸡咧后来都冇啦。后来咧好似连我记得三藩市后来好似出咗条法例咧，都唔俾喺嗰个唐人浮嗰度劏鸡咁样样嘅，类似系咁样啦。咁、 哎、 鱼都后来都冇啦，又就系因为咧。嗰陣時咧就發生咗一啲嘅軒然大波嘅，就因為咧啲外國人咧就投訴，就話見到中國人咧劏魚嗰個方法咧就好唔即係好 唔人道啊， 好唔人道係啦，唔知佢剝暈條魚啊，又唔知點樣樣啦， 已經好人道噶啦， 因為佢哋平時係一嘢就 雪 曬佢係啦，咁所以咧就唔知道有啲嘅團體就出嚟咧就限制唐人埠嗰啲嘅魚檔咧就不能夠再咁樣劏魚，好似係咁嘅，咁所以後來咧都好似冇新鮮魚食啦、 哎， 我記得好似係冇嘅， 哇，咁真係好慘、啊， 其實係。但是你嗰啲一般嗰啲譬如瓜菜啊、生果啊嗰啲嘢，咪比較新鮮啲咯，因為嗰邊真係多噶嘛，係、 欸、我反而好奇個雪櫃咧，即係我哋屋企而家香港地嗰咪直立式，然後打開道門， 冇錯。 有冇嗰啲係好似 湯門啊？你想要 係啊湯門 嚇、 啊、 真係， 即係下面開個架出嚟嗰啲， 唔係唔係唔係嗰啲啊， 唔係啊唔係啊，好似便利店咧擺雪條嗰度咧啲。 冇喎，冇嗰款嘢， 大嘅玻璃門， 唔係嗰啲難攞，你要污個身落去嘛。 因為咧，點解咁問咧？喺喺中國內地咧，佢哋會整一大攞嘅臘腸，然後一年365日就食啊。佢就係買一多咁嘅雪櫃，然後就雪咯。 哦，係咩？ 係啊， 但係你咁深，你污落去好煩嘅喎。 你睇錯孖條啊？ 唔係啊，我屋企即係我內地嘅屋企真係有個咁嘅雪櫃 咩？咁犀利啊！唉，讲住咁多先啦。嗱，如果大家有啲咁嘅雪柜，不妨影个相上嚟睇下啊。 哇，边有位拜啊？ 喂，旧年啊，今日啊，有冇啊？ 食孖条咧？今日啊，我 腊肠， 我好想食孖条啊。 今日腊肠就可能有得你食。 系 刘伟恒啊， 梁丽勤， 手下留情。 嗱，我哋即刻有回应啦。 系啦，咁阿丽莹啊， 即系今个星期嘅嘉宾啊。 系啦，阿丽莹而家咪喺香港咧？ 好似唔喺，系啦。佢琴日话唔喺，而家可能飞起翻嚟，唔知啦。 系啦，佢就话咧，头先阿队长提过嘅嗰间 Costco 咧，都系要行 man 把制嘅。 系啦，咁一年唔知俾几廿蚊咁样样咧，我哋啲卡咧成日借嚟周围用噶。 梗系啦，唔系唔借嚟周围用。喂，香港人系好鬼识得咁样走呢啲位噶。 因为啲外国人咧睇嗰啲样咧个一样噶嘛，即系我同阿一都系一样样噶嘛。 嗰啲妈咪卡都系咁样俾人借嚟借去噶。 有相噶， 有噶，但系嗰啲相咧，以前咧，我嗰个年代佢啲相咧好流嘅，即系佢好似用嗰啲电脑打印嘅技术印咗个样落去， 即系好似个贼咁样嘅嗰啲， 又未去到咁，系嗱，你又冇咁讲，系啦，好似一个 handsome man 咁样样嘅，所以个个都咁 handsome 嘅。好啦，咁我哋喳喳林咧，既然讲开阿黎，我哋交俾佢先啦。 好啦，你哋。 我用心轻轻的唱。以心轻轻的听， 天涯海角觅知音，琴弦歌声醉人心，手下留情，真情送上天涯歌姬系列，一众超级靓声，轻轻的唱，请以心轻轻的听。风雨中的痴缠，风雨中的纠缠，这个晏昼脑海又重现。手下留情，遭约期满搬迁大酬宾，有请天涯歌姬方丽莹。 因咩事就即系衔接咗去一个出唱片嘅歌手呢？ 讲起呢一样嘢咧，今时今日咧，我都要好多谢咧阿霍生，亦都好多谢永恒唱片公司嘅邓生，佢哋俾嘅机会我。咁当我喺 3.9 唱完《新丽贞》嘅时候咧，佢又真系俾个卡片埋嚟。 哦， 嗰个卡片真系有永恒嘅 logo， 咁因为我由细听徐小凤嗰啲歌大啊嘛，就知道真系个 logo 系坚嘅，唔系流嘅。即系虽然坊间都真系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坏人，吓即系你去你都几好喎，即系嗰啲星探嗰啲，但系其实我又觉得呢个卡片都系坚嘅。佢话啊，我头先听过你唱歌，唱得几好啊，我过两日会带阿监制落嚟，咁嗰日我记得好似系礼拜五定礼拜六嚟嘅，咁啊记住呢件事啦，咁好啦，到礼拜一嗰日。 啦，我特登咧唱完12点钟之后咧，我就唔翻1点钟嗰度啦，咁咧就早啲落去食嘢咁样样，咁跟住然之后咧就喺度睇下佢哋咪嚟，咁佢哋3点钟咁啊唱，唱完之后咧佢真系咧大晒，原来带咗成台人嚟，咁然之后个监制真系喺度，跟住然之后咧就同我妈咪约咯，就见老板啊约埋签约咁。 咁嗰个监制系边个咧？我哋知唔知噶？ 阿梅志雄啊， 梅志 雄监制， 系、 但唔使再试音啊嗰啲噶啦，嗬， 冇咯， 已经即系见到喺台上面挥洒自如。咁你嗰阵唱咗啲咩歌啊？你记唔记得？ 一 set 里边啊，我唔记得啦，我唱好多歌噶，嗰阵时应该最多啊，当我想起你啦，陈百强啊，或者系搭快车雨中追， 系啊，你唱得男人歌喎， 系啊，嗰时兴唱咩歌就我哋唱咩歌，因为啲女仔歌比前面啲阿姐唱晒，我哋要唱啲冷门，譬如陨石旁的天际嗰啲， 我啲跟住系啦， 我开头唔知真系学你话头，以为陨石旁， 陨石旁 的天际， 真系听呢啲歌就系、是、学呢啲歌啊，同埋遥远的他啊，张学友啊。 你真系全部数出嚟嘅全部都系男仔歌、 啊，因为啲女仔歌俾人唱晒嘛，就系、是、咁样嘅过程啫嘛，冇乜特别。 有冇同阿妈咪讲啊？ 梗系有啦。 妈咪点讲啊？ 系真唔系噶，假噶系嘛？跟住我俾个卡片佢睇咯，佢真系佢知道知真系有约咯，吓咁然之后真系约上去见咯， 系咁啊，跟住咧吓， 跟住就系签约咯。 哦， 但系多唔多钱噶？唱片公司签你哋， 唉，我明咗，系得啦。但系要妈咪帮你签过系咪啊？ 梗啦，未够称啊嘛。 有冇钱先？ 有嘅， 有嘅。 但其实嗰个分法咧都唔怕讲嘅。嗰阵时咧系讲叫版税嘅，计 royalty 嘅。咁每一只唱片咧系4% 嘅啫。咁嗰阵时一只唱片系讲批发噶吓，嗰阵时系唔知20零蚊， 20零蚊。你唱片公司就卖40蚊啊，30零蚊 啦。咁我啲新人咧唔会卖得高，我谂都系我谂去拆俾啲行家都系卖28蚊左右嘅啫，咁样金唱片。吓、啊、攞金唱片嘅威啦，25000张，你谂下25000张嘅4% 系几多钱啦？成年计吓，咁仲唔系话个个月有？咁梗系唔会系多啦，系咪有数得计啦？咁即系都系需要登台啊，要出嚟唱嘅。但系嗰阵时都真系公司话，不如你最好就唔好唱啦。 咁你会少咗好大橛嘅收入噶，咁点算啊？ 咁咪靠屋企咯。 哦。 哎哟， 即系你真系停咗落嚟嘅？ 系啊，停咗落嚟，咁要签咗啦嘛。咁、但系我阿妈有 job 有 show 咧，都拱我出去嘅。 哦， 即系唱片公司唔知嘅。 唔知佢知唔知？应该 即系只眼开只眼闭咁 样。因为我唔系签 management 俾佢嘅，我就系签唱片嘅啫。其实佢唔理我噶。 系， 不过就系话如果我做咗呢件事嘅话咧，我就影响我嗰、那个 事业， 即系会觉得你嗰个形象，你应该系一个歌星，就唔系一个喺走廊或者餐厅里面唱歌嘅人。 咁但系都要生活噶。 系啊，系因为 所谓生活逼人啊嘛。 咦，陈锦鸿嗰句喎。 咁我想知咧，其实嗱，你签之前你已经知道你系唔可以再唱啦，叫做，咁你就会变成一个本来收入月入过万嘅一个女孩子，变成可能你收入得好少， 慢慢搣咯。 系啦，咁但系你知道呢样嘢，你有考虑过嘅，签之前你有考虑过呢？ 系啊，一话有人签啊，咧反应啦，点啊？点会谂咁多嘢啊？10零岁靓波， 同埋嗰个年代咧，你要出张唱片，哇，几咁难嘅， 我都唔知行咗几耐啊， 易噶， 行咗几廿年啦，一路都冇人签。 咁同埋，因为嗰阵时成个乐坛好蓬勃。 是啊、 即系啲咩金啊、白金啊，啲唱片嘭嘭声噶嘛，咁、你就跌埋心水，就真系谂住去做歌手啦。咁呢个系真啦，咁而且你真系去出唱片啦。咁、第一首录咩歌啊？ 就系、是、伤感雨天， 就系伤感雨天啦，系、就拿到呢首好歌啦。 系啊，但系其实对于一个完全喺录音室冇经验嘅人嚟讲咧，都系一个几惨，对唱片公司系几惨嘅一件事。 点解咧？ 因为我唔识得 handle 啊，唔知道系什么回事，以为好似平时就咁唱咁样嘅啫嘛。我仲需录音，我仲翻紧工嘅我，我仲喺对面，因为个录音室就喺金丽华对面嚟嘅啫嘛， 系 喺旺角，系啊， 当开声啊， 系我真系谂住当开声噶，真系噶，因为我哋系夜晚先开声噶嘛。咁我就唱完嗰一 set 就夜晚就走去录音，嗰时我仲俾我阿妈闹我话，好心你录音就唔好去翻工啦咁样，我心谂唔翻工你俾钱我咩？我又唔想摊大手板问你攞咁样，咁啊屋企成斗人啊嘛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咧就真系录音。嗰次我記得其實《傷感雨天》咧錄咗分咗兩日錄噶，都唔係幾好。 邊個係呢首歌嘅監製啊？ 阿新啟堂 新歌，诶喺港台度嗰度做嘅喎。 哦，系咩？系咩？系咩？ 唔知仲有冇？就好多年冇见到 啦。因为咧，我睇翻嗰个资料就系曹俊雄作曲啦，咁啊小美姐填词啦，杜志慈先生编曲啦，咁啊，但系呢啲人就冇出现喺录音室度嘅。 咁冇咧。 哦，呢个系改编噶嘛？ 系 《新景雨天》。 但系佢做呢个歌嗰阵时咧，我有装过嘅，有啲边啲 musician 嘅，但系我唔识佢哋。但后屘我知，哦，原来呢个就系呢个前辈就呢个师傅就呢个咁样。 系咁啊，录咗两日。 系啊，其实原来咧呢一只歌嘅制作咧好认真嘅，因为咧全部因为可能杜志慈佢系比较认真嘅制作啦，佢全部揾啲系最顶级全香港最顶级嘅啲 musician 去做。 哦，系啊，系啊，即系后边嗰啲弹奏啲全部都系高手嚟。 系啊，高手嚟，后屘我先知原来全部都高手嚟。 哦，咁啊，第一次嘅经验系咪令你好震撼咧？ 把声唔好咯，同埋有啲鼻塞声咯。 吓，你讲紧而家我哋听嘅呢个 version？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你觉得系嘅？ 系啊，系啊，其实把声唔好，同埋唔识得再放轻啲去唱，因为嗰时其实未学唱歌嘅。 哦，系系。 及后真系录晒成日伤感雨天，谂住有心喺呢一行发展。先至去跟老师学唱歌咁样咯，咁老板咧就介绍咗戴老师俾我去学唱歌。 哦，戴思聪老师 系啊， 哦，即系你有同阿戴思聪老师学过音乐嘅， 系啊，学过几堂咯。 系系，咁啊，佢有冇点醒咗你某啲嘢咧？ 我记得嗰阵时咧就系王杰。王杰最 hit 嗰陣時， 即 係 誰明浪子心。 可能 就啱啱嗰陣時係登陸香港。 咁但係王杰佢同我分析咧，就係佢嘅 style， 唔係講點樣唱功，佢係講王杰唱歌嗰個 style 方法，但係並唔係代表佢嗰個位置嗰啲咁強勢。我覺得點解王杰唱歌會？有條筋嘅咧，咁 即係喺個頸 嗰啲位 嚇。咁我不過可能呢個係個人啦。咁當然啦，王杰一出嘅時候，大家都知道都好 hit 啦。因為佢嘅方式係真係同平時唱歌係唔一樣。 係係 嚇嚇，就係、是、咁樣咯。咁佢就同我分析， 即係你嗰個大老師同你分析嗱，王杰唱歌咧就咁講咁嚇。咁對你有咩啟發咧？ 我最記得除咗可能之外咧，嗰陣時最興嘅就叫一無所有。 係是否我真的一無所有啊？ 唔係嗰只 哦，崔健啊， 係啊，崔健。系啦，我嗰只一无所有，同埋咧佢就同我分析嗰个系如果是这样嗰阵时， 你阿 黄鸿 血染的风采， 系啦，系嗰啲年代嘅歌嚟嘅，嗰阵时就系嗰个年代嘅歌嚟，就同我分析嗱呢一个佢咁样嘅唱法咧，个口咧就要哦咁啊，你擘大啲个口点样样，个牙齿点样样去擘大啲个口，点样去咬字啊，各样成，佢同我分析呢啲嘅唱歌嘅方式， 系咁对你有咩启发咧？ 都有真係有啟發嘅， 即係開一竅嘅， 係都有少少嘅，就係話原來唱呢啲歌我要咁樣唱啲歌咁樣唱。其實咧，當我自己後來咧學咗基本功，我就明白到，即係我開頭唔知嘅，唔知佢講乜嘢嘅，係後屘真係及後咗，隔咗好多年之後，我先至明白哦，原來嗰陣時老師教我咁，原來係咁樣。 哦。 夜雨風中飄滴落在我髮上。冷雨中热泪默然淌下，念记起相识的当天，在雨中彼此初相见，没法一生相恋是欠了缘，或是彼此间不再依恋。夜雨风中哭泣的冬天，没有争执的分手。小雨点聚满面，掩饰我泪痕。心里边失体恋，看似世界。 生恋是欠了缘，或是彼此间不再依恋。夜雨风中哭泣的冬天，没有真真。 阿麗瑩真係好謙嘅，佢就話佢自己啲即係第一次入錄音室咧，就錄呢一首歌咧，就即係表現麻麻地嘅。但你而家聽翻，其實好勁呢唱歌。 同埋咧，我記得有聽眾曾經留言話咧，《傷感雨天》咧喺當代啊，其實曾經咧係每一個歌唱比賽，無論任何歌唱比賽啊， 街坊會啊， 係啦，都一定會有人揀我嚟做佢嘅參賽歌曲。你話深入民心程度去到幾勁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任浩峰报道新闻。以市价6.2折发售的港人首次置业先导项目焕然易居，朝早抽签，先从绞珠机抽出10个编号作为抽签种子号码，之后输入电脑，由程式定出申请人的简陋次序。申請人可以根據6个位的申請編號，下午開始在煥然易居的網站查閱所獲編配的優次編號。市建局將會在6月分批通知邀請合資格的申請人揀樓。煥然易居超額認購45倍，總共提供450个首置單位，實用面積由261平方尺至507平方尺，預計2020年入伙。消委会测试8款婴儿床褥，发现半数未能够符合欧洲安全标准，其中3款未能够通过硬度或者耐用测试，婴儿抚睡的时候有机会引致窒息。这3款床褥是经消委会委托欧洲的独立实验室根据欧洲标准进行测试，发现模拟婴儿头部的球体在测试的时候会陷入床褥紧贴圆孔的边缘，有机会引致婴儿窒息。消委会呼吁厂商改善设计，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尝试用手按压，同埋不要购买太薄的床褥。消委会检视6个机票价格网站，发现各个网站都声称可以搜寻到最便宜机票价格，但是可以相差近1倍。例如今年7月香港来回济州的机票，6个网站中最高和最低票价分别是4102元和2081元。消委会提到，部分网站列出的最便宜机票早已经售罄或者根本不存在，全部网站未有清晰列明重要的票务资讯，包括可以携带行李限额、更改或者取消机票的条款细则等。消委会提醒消费者要细阅条款和思考资讯的真实和可靠程度，不要只是依赖各个网站的推荐作决定。英国首相文翠珊据报将会在下个星期将他提出的脱欧协议第3次带到国会下议院表决，但日子未定。英国政府说脱欧会稍为推迟或者是推迟很多，取决于议员能否在今月20日或者之前，即是下次欧盟峰会前一日，支持文翠珊现有的脱欧协议。报道说，假如在下次欧盟峰会召开之前，脱欧协议在英国国会获得通过，脱欧期限很可能是推迟到6月30日。欧盟说，英国只有2种方法离开欧盟，分别是有协议和没有协议，强调欧盟已经为2种情况做好准备。天气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1-2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819点，升12点，总成交额84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0点，跌咗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17点，跌咗17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7.8，跌咗6毫；中国平安85.5毫，升咗1毫，升咗1.55元；华石 A 五十13.98，升咗4仙；华夏安石 A 五十13.98，升咗4仙；华夏沪深344元，系跌咗4.5元。建设银行6.96跌咗4仙，小米集团11.6跌咗3.6仙，中国联通9.95元系升咗3.2仙，南方 A 五十14.06系升咗4仙，中国移动85.2系升咗8毫，融创中国33.95，啱啱调咗系34，系跌咗2.15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5， 日元 111.57， 瑞士法郎 1.004， 澳元 0.707， 加元 1.332， 新西蘭元 0.684， 人民幣 6.714， 英鎊對美元 1.329， 歐元對美元 1.133。 日經平均指數報21,287點，跌了3點。港金现价报12,202元，跌咗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2.73美元，卖出11,303.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嘅中慢线有意外，咁样响段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浸会桥面。咁就窝打路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即系去尖沙咀方向咧，近住太子道西嘅中慢线有意外，龙尾浸会桥面。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少少车龙排到去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喺路面方面，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咧，交通仍然都系非常繁忙噶。咁而家近住大会堂一段咧，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反方向干诺道中去西环咧，近住交易广场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卢压道。咁另外，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慢车，龙尾海丰园。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街老街桥面。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交通亦都系繁忙，车龙排到去洗衣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去到御港湾。咁另外，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一段而家挤塞，车龙排到上西九龙走廊，龙尾去到近西九龙裁判法院。今朝又提提揸车朋友，而家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请你谨记保持忍让，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在乎你。 有个任达华同你讲个用水嘅小贴士，留喺水管一段长时间嘅水有机会积聚沉淀物。如果几个钟头冇用水，煮食前要开水喉至少两分钟，啲水仲可以用嚟淋花同清洁。另外，热水会令喉管及装置释出更多杂质，所以记住要用全冻水煮食啊！水务处提提你。智慧用水好习惯，健康生活好简单。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直以嚟我哋听王言歌曲嘅时候，总系有一种吉他嘅快感。嚟到今日，原来除咗吉他嘅演出，由佢忽发奇想，联想到冬天嘅依恋喺被窦好舒服、懒洋洋嘅感觉，于是乎就用咗琴键嘅声音，同填词人王乐儿一齐创作《贪睡的人》。 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黄言》。贪睡的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风雨中的痴缠， 手下留情，遭约期满，搬迁大酬宾，有请天涯歌姬方丽莹。 今晚风雨依然，孤单空一万年，细雨里想。 咁啊，伤感雨天就录咗啦，爆咗出嚟啦， 唔可以讲话爆嘅， 爆。 但你记唔记得？ 你而家上网一 search 伤感后边一定系雨天， 系 啊，系 都系之后先至系的恋人 嘅 啫， 都系多得卡拉 OK 嘅。 系啦，我想知嗰阵其实爆系因为卡拉 OK 令到佢爆咗个。 卡拉 OK 嗰阵时候，学你讲嗰阵时冇咩歌好唱啊嘛，同埋呢个歌又失恋，失恋嘅人最多去啲走廊啊， 同埋有啲小调嘅味道啊，系咪？咪叫小调啊？即系一啲中国风系啦，有啲中国风系啦。 呢一首歌系比较易上口，系真嘅，同埋又有啲高潮位啊，抑扬顿挫，可以俾你嗌下。 点咁样？ 我其实我觉得咧最正嘅一个地方咧就系我这晚脑海又重现，嗰现嗰下咧我觉得好劲嘅。 看着世界翻转变， 嗰下系嘘出嚟嗰下咧，我觉得好劲，即系你好似系将自己心里面嗰啲最悲痛嘅嗰种感觉甩晒出嚟，系啦， 爆出嚟。 诶，咁嗰阵咧电台播。成点噶？我想知 道。都算系咁嘅，都系唔错嘅，都播得都几多下吓。尤其是港台都好多 DJ 都播我只歌嘅。我就差唔多，即系日日都播喺个收音机旁边啦。咁另外就系、是、佢哋一啲朋友一有嘅时候咧，就真系带住个 Walkman 咧就录俾我听。 其实边个播啊？咁 系啦。咁其实咧播嘅时候咧，就只歌就梗一样啦，系白板碟嚟噶啦。但其实我最着重咧就系啲 DJ 俾咩 comment 我咯。 你记唔记得有啲咩 comment 噶？ 呢个乐坛嘅高妹啦，乐坛嘅新人啦，把声好沧桑啦，大家又听下啦。有阵时候可能话落紧雨嘅时候，就系佢哋有播啊。 系啊，落雨成日播噶， 半夜三更 咁啊。 即系其实我最听得多就系呢一啲嘅 comment 啦。 咁都开心嘅，都正面噶嘛。 开心。 系咁对你嘅生活有咩改变咧？嗱，你啊专登暂时停止咗你嘅歌唱事业啊，即系喺外面嘅歌唱事业，然后即系跌埋心水去做一个歌星。咁但系对你有咩改变咧？ 其实又唔系话完全。唔唱嘅，不過揀嚟唱就唔係好似以前咁晚晚去唱，咁、就做 show 啊。我翻去國內登台嘅、 即係以一個歌星嘅身份，即係出唱片歌星嘅身份 去深圳啊、廣東省啊。其實我都巡迴表演過唔少噶，最遠去過上海表演嘅。上海有一間嘅酒樓開張，特登請我上去剪彩，同埋嗰陣時我都係好細個，好似二十歲左右 嘅。係。咁即係其實呢首歌都幫到你 嘅，帶咗俾我成個人生都改變咗。是真嘅， 所以 TVB 嗰个 MV 咧， 另外一件事啦，呢个系另外一件事，所以我就好多谢邓生，佢系介绍好多嘅呢一个关系俾我，因为邓生系一个好资深嘅一个老板嘛，咁佢就系同无论同电视台啦，同埋同电台嘅关系都唔错，介绍好多嘅啲人俾我识啦，咁亦都俾好多机会我，咁讲开 MV 啦，我最记得咧嗰阵时咧未出之前十月出街噶嘛，咁系嗰个年代啦，咁啊九月一号。嗰一日咧，特登咧就係阿 Money 姐姐同埋阿 Po 哥咧，就特登開個新 topic 喺 EYT 裏邊第一 part 就俾我出， 即係盧敏兒姐姐同 鍾寶羅 先生， 就係秋日戀人啦。咁咧就係第一 part 出，咁咧就 plug 我只歌。咁嗰陣時我第一次拍 MV， 梗係唔識得望鏡頭啦。即我嘅五官又唔係零舍標誌嗰只，我眼啊零舍細啊，咁又唔識得去點樣去就鏡位啊。雖然係麥嘴，即係佢播住嚟麥，但係又唔識得點樣去嗰個嘴型啊，係出嚟嘅效果係我自己都覺得係唔靚嘅。 即係你嗰個 MV 嚇。咁但係咧，我又記得咧，自己又衰，即係可能驚自己高得滯，高過雷雨陽同我做男主角嘅，冇得呃嘅，而家有得睇噶嘛， 好中意睇嘅， 係雷雨陽嚟嘅，同第一次同我拍 MV 咁啊，咁我又衰，我又好似成， 有冇同你講陰陽路啊？ 嗰陣時未曾陰陽路， 佢未行呢條路啊， 未曾行嗰條，嗰陣時佢仲 佢就行緊 Benjamin 嘅路線係啦， 未 Benjamin， 佢大家佢嗰陣時都係啱啱喺 EYT 嘅咋，咁嗰陣時我衰喺嗰個電話亭嗰陣時咧，好似有少少就佢自己好似寒咗背，又好似唔係叫冇人話，不過嗰陣時又唔興睇 payback 噶嘛，嗰陣時好似冇 mon 睇 嘅，冇㗎 就係全憑導。 導演係點樣 tick 就係 tick， 然之後翻嚟就剪啊， 佢自己剪啊，搞 effect 啊咁樣嚇。 嗰陣時都拍咗成日嘅，第一次拍 MV 好新鮮啊，但係原來出咗嚟咁樣自己都其實經驗係累積咯。 咁你對於你自己嘅古裝扮相又有啲咩評價咧？ 好得意咯， 要攬住把。油紙啫， 又揸住把梳咁樣梳， 係啊，係一梳頭嘅梳頭係。 但係古裝嗰個男主角又唔係雷雨陽嚟嘅喎， 佢穿越㗎嘛有啲 係啊， 穿越嘅。 其實我嗰時都唔知點解佢要咁樣拍，原來咁樣叫穿越。 其實你已經係好 嗰陣都唔知叫穿越嘅， 明 咯，好前衞下嘅條橋咯。 係啊，其實以前嗰啲導演咧拍嘅手法，係因為我哋而家先明就係佢哋好犀利嘅啦，已經 係係。 夜阑静，晚风轻吹送雨朦胧，星光暗淡隐现晚空，雾轻飘水掩盖天色似梦，掩不了害羞脸已红，像迷梦我只懂一切默默认同，仿佛脑袋只是片空，乱我的思绪幽静产生作用，不知觉是乱还是动，盼这刻光阴不再转彼此心中爱转浓，我怕热爱过后情转动，辗转到头来全是空，漫长夜里仿佛一切是迷蒙，痴痴相拥于无踪，目光相碰，悠悠渐渐渐动，心恐怕夜里难是空。 嗱，咁啊呢一首歌就即係成咗名啦。咁頭先阿麗瑩都講咧，即係改變咗你成個人生啦。咁啊，往後發展係點樣樣咧？其實 往後發展咧，就跟住然 後其實你個頭起得幾好啊。 係啊，跟住然之後六四咯。 哦， 因為我哋間公司係一間華資公司嚟嘅。咁老闆咧嗰陣時當嘅資金咧就係上咗去，據我即係我聽翻嚟啦，就喺國內發展咁樣，咁變咗就暫時。嗰陣時亦都唔係幾明朗，因為有六四啊嘛，係咪先？咁跟然之後咧，發掘我嗰位朋友咧，佢就轉咗去第二間公司，就走咗啦。佢其實本身係 sales 嚟噶嘛，阿霍生係 sales 嚟噶嘛，咁佢就去咗第二間公司，就去咗藝視。 哦，係 嗰陣時咧，就藝視嗰陣時。即係好多歌手喺度嘛，有啊， 周慧敏啦， 有 Radius 啦，又有啊， 鄭敬基啊， 好多噶，咁啊仲有啊阮兆祥都係啦，咁啊跟然之後就跟我佢過去，咁啊帶埋我過去咯。 哦，有帶到過去嘅， 係啊，嗰陣時。 咁不要走係咪就係藝視嘅？係 啊， 哦，係啊，即係永恆就只係得一張啫。 係啊， 哦， 嘅永恆後屘都有出一啲雜感碟嘅， 係， 哈哈，咁但係藝視嗰陣時一捉咗過去咧，但係就做好曬噶啦，原本就。嗰陣時係張偉文幫我做監製嘅，其實《傷感雨天》佢都係有份揀嘅。 你講阿張偉文 係啊，其實佢都係恩師之一嚟嘅，係啊嚇。 咁佢嗰陣時喺呢個叫做和音界 係 大阿哥嚟㗎啦， 係啊，佢都有幫我。當我錄《傷感雨天》嗰陣時候，佢都有同我上堂㗎。 哦 ，OK， 佢都有同我研究發聲方法啊。但可能嗰陣時即係始終都係 細個啦， 係啦，細個啦，唔識得去 get 啦咁樣咯，即係入腦得唔係幾好咯咁樣。 係咪呢？你一路唱嘅时候，你之前嗰个唱歌个经历都系天才波嚟噶嘛？ 系啊， 系 即系唔怪磨铲，觉得磨铲好闷。 系，如果唔知磨铲系咩咧，听翻前嗰几集啦。 系啦，系啊，你好似阿丽莹咁样听我哋啲重温就得啦。 咁啊，去到艺视嘅发展又点样样 咧？去到艺视嗰阵时咧，本来录好咗噶啦，不要走都系后期嚟嘅。录好咗一扎咧，就系由阿 Donald 帮我拣嘅一啲歌嚟嘅。咁后屘就唔知咩原因之后咧，就 hold 住咗。咁然之後咧就我又再三催翻嗰邊，然之後就終歸咧就再揾個另外一位嘅監製咧，就再幫我錄過幾隻歌。 歌就揾咗不要走出嚟啦。 哦，我即之前系冇不要走嘅， 冇嘅系。 即都即系拉锯咗一段时间。 系啊系啊，录好咗，整好咗，拍晒相啊，影晒封面啊，所有嘅嘢整好晒，但系就系唔知咩原因啦、啊，咁可能觉得啲歌 old fashion 或者诸如此类，唔知点样样，唔知点样嘅原因啦、啊。喺有阵时际遇嘅嘢就系咁样啦、啊、吓。咁、后屘就揾咗Tommy Ho 帮我就系、是。 谷中人。 咁佢就帮我就揾咗不要走。好似唔止一隻嘅，好似唔知有兩隻嘅，咁、就真係草草了事出咗去咯，咁樣算 啊，不過嗰陣嗱，我自己印象當中咧，其實真係好似冇乜特別 都要宣傳啊， 宣傳啦，係啦、啊，但不要走應該都係有 M 有， 好似電車上面 電車嗰個係飛圖版嚟㗎， 飛圖版嚟嗰陣 時，係啊係啊，喺三色台嗰個MV 咧係有一個。dancer 喺度跳嚟跳去咁樣嘅，跳得好靚。其實不要走咧，喺三色台嗰 MV 咧化我個妝，我覺得我好中意噶。 啊係啊， 係、因為我啲單眼皮咧嗰陣時咧就即係化個妝咧，唔係咁自然噶。嗰陣時真係唔係好興，同埋化妝咧唔係咁容易化咯。 係，咁但係嗰隻碟嘅聲勢就冇第一張咁好啦。 但係有一樣嘢好就係好彩飛圖就拍咗個，即係揾我自己去拍咗 MV 咯，就可以流傳到而家。 係個電就係、是。 電車 嗰、 那 個 係 一片愁，為你受於這咒，千片愁，隨向回眸時候，一片愁，在你輕輕轉身後，情盡飄如點中，可知點點極難受，原來緣盡過去未來通通很荒謬。爱说得恨说了，终于要寂寞不承受。人前人后，我故作淡然，默默地接受。但我心却在叫不要走。原来缘尽，过去与未来通通很荒谬。说爱说恨说了，终于要寂寞不承受。 跟住點樣樣咧？ 跟住然之後咧，都有再拍其他 MV 嘅，有一隻《風起的日子》，我都好中意。呢只歌係阿 Sam 哥作俾我嘅，許冠傑作俾我嘅，係啊嚇。咁呢只歌，另外仲有一隻歌，佢就擺喺第二隻唱片裏面出嘅，叫《總有愛我的人》。 係係。 就但係後屘嗰隻冇出到之後，就擺咗落個雜錦碟度。 哦， 呢只歌我好中意嘅，但係就唔係咁 hit 啦，當然都冇 plug 過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後屘我咪轉咗行咯，做咗保險咯。 嚇！ 但係你又唔翻翻去 唱歌， 唱歌即係 有嘅，我有唱嘅，但係就唔係晚晚唱，就去登台即係做 show 表演嘅就有咯。因為嗰個價錢咧，如果做駐唱嘅話咧，咁冇理由收翻百幾蚊嘅，明明收我10,000噶嘛，即係咁樣。其實當然啦，即係及後一陣間再講啦，即係及後翻翻出嚟唱嘅時候咧，就其實都係冇嘢嘅，都係睇個價錢啫嘛。 係 其實我做保險嗰陣時咧，我都有登台嘅。咁個價錢亦都係唔錯嘅咁樣，咁我就一路做咯。 喂，有冇唔開心㗎？ 係有冇失意咧？哦，即係嗱，我唔知你係咪以一個雄心壯志咁去勇闖樂壇啦。咁但係話曬你都由一個可能係叫做喺餐廳走廊或者夜總會唱歌嘅人，變成一位喺樂壇真係踏入咗樂壇裡面嘅歌星喎。咁但係個發展又好似就並不如人意啦。咁有冇失望咧？ 都有啲嘅，但係條路係咁行，你冇得強求㗎。嗰陣時可能又興埋堆啦，我又唔識得點樣去交際應酬啦。咁公司可能係細公司，又唔及一啲大公司會有好多配套啦。咁即係自己樣樣都係靠自己咯，咁樣。咁但係可能即係出嚟我自己睇到個樣，咦係啊，真係又唔係靚女咁樣。即係以前嘅年代唔同而家，而家即係你有把聲嘅話，就已經係可以，即係唔使睇樣噶嘛。而家你長頭髮、短頭髮，有冇化妝冇化妝都冇啊！ 人理你噶嘛，系咪先？但系以前就唔系嘅，以前好注重成个形象啊，同埋有冇关系啊，有冇人去带你去出嚟啊？又真系冇人带嘅，嗰阵时我都几惨嘅。咁又要生活啦，又要揾食啦，咁样跟住然之后咪做保险咯，咁样。 咁喺保险界你闯荡咗几耐咧？ 都五年噶， 五年嘅 都唔错嘅。因为其实我个人就好衰嘅，勇字挂心口，样嘢都话，嘿。行咗先算啦，即係可能呢啲係我嘅即係性格啦，咁我就去做保險，就試下。不過嗰陣時都係年紀都係細嘅，都係二十出頭左右。 其實你仲 係 好細嘅。 係二十出頭，咁亦都俾咗即係保險嘅朋友咧，就解釋俾我聽，其實保險一份係一份乜嘢嘅嘢嚟嘅。咁嗰陣時我對保險都好有熱誠嘅，我自己自費咧去即係自己俾錢咧去馬來西亞去聽一啲 seminar 啊，去自己俾錢去學嘢嘅，真係嘅。嗰陣時對於學嘢我自己都仲係好叮叮嘅，即係好想去學嘢嘅咁樣。 咁的而且確係嘅，因為你冇經歷過一個做其他行業嘅過程噶嘛，即係人哋可能其他可能出嚟做緊文員或者唔知 sales 咁樣，咁你就一路都係搶歌噶嘛。好啦，可能保險啊令你完全跳出咗呢個由細到大，你都生活緊個圈子嘅，就去咗另一個世界當中啦。 但其實做保險有度好處係時間自由， 係 咁、 哦、 我喺登台佢又唔會阻我咯。 嚇嚇，咁啊一路就帶住首《傷感雨天》啊。又跟住一路 又不要走啊， 不要走啊，咁啊一路就 唔止嘅。其实因为其实你出去唱歌咧，你唔系净系唱自己嘅歌，我系会唱人哋嘅歌噶。你系要唱人哋嘅歌先有共鸣嘅。我开头咧。初出去唱嘅時候咧，譬如喺樂富嗰個露天廣場，露天廣場嗰度唱嗰陣時，好興噶嘛，房署搞呢啲咁嘅 show 咧，我都喺嗰度唱。其實全部唱自己啲歌係冇人識嘅，人哋真係走嘅，唱三隻歌咁嘅，人哋真係走嘅，你冇人識嘅。係只我嗰只叫係南明晚中改編，叫做哎呀，南平晚中改編我嘅不想迷惘啊，係嗰只歌出嚟就人哋就有啲共鳴咯。 因為識嗰首歌， 因為人哋傷感雨天都唔得啊。 傷感雨天係都有聽過下，但係你要唱啲人哋有共鳴嘅， 嚇、 好似南平晚中人哋咪知咁，因為我嗰隻歌我係改咗叫不想迷惘啊嘛，嚇咁、所以咧就會我多數會攞呢隻歌出嚟唱先嘅，咁好啦，後屘唱咗一段時間，即係一段好耐嘅時間都冇乜起色，出嚟轉身做保險之後咧，我去登台咧，我只係淨係唱傷感雨天，或者只係淨係唱無夜之情同埋不要走嘅啫， 嚇，然後再唱其他人嘅歌啦， 係啦，因為嗰啲歌人哋唔識啊嘛，你。唔識唱嚟都冇用啦。 係，咁就跟住嗰個所謂嘅大氣候 hit 緊啲咩歌，可能你就會練嗰啲歌啦。係 啦， 咁樣樣。咁就嗰幾年嘅時間就一路做住保險， 係啦， 一路登台。 係啦。 微風輕輕吹送窗前，如無力吻向我冰冷的臉。長街之中，一對情侶懷裏互持。游戏散播了悼念，一切曾遗落极远，却渐近一点，再渐近一点，似进入昨天。曾经跟他风里痴缠，柔柔地吻遍了一切思念。使我伤痛情字默然，如风过后已梦断，一切无言地走遍，盼望有一天，盼望有一天再次遇见。不知有几多如风过后已梦断， 有一天再次遇见。 呢首咧就系头先咧，阿丽莹咧喺访问当中都有讲嘅，就系、是、阿 Sam 哥啊，阿许冠杰哥哥咧就专登写俾佢嘅一首歌啊，歌名叫做《风起的日子》。其实佢系一个好乐天嘅人嚟嘅， 冇错。咁呢个乐天嘅人咧，佢而家就喺怡宝啊， 喺怡宝 系啦。佢话怡宝咧，成间铺头都系听紧手下 流程。咁犀利！ 我哋不如同大怡宝嘅街坊讲啊， 手下跌级，唔系手下跌级啊。 在广东同时一度云带为该区带来几阵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指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清凉，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34点，升27点，总成交额91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0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17点，跌17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7.6，跌咗8毫。中国平安85.35，升咗1毫。升了1.35元，建设银行6.95元，跌了5仙，安石 A50 13.96，升了2仙，华夏沪深30044.1，跌了3.5仙，小米集团11.66，跌了3毫，中国联通9.95元，升了3.2仙，中国移动85.5元，升了1.1。友邦保险78.75，升了5仙，南方 A50 14.04，升了2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10.434，瑞士法郎是7.824，澳元5.547，加元5.898，新西兰元5.371，欧元8.8947，每百日元对港元是7.0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1。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1,287点，跌咗3点。港金现价报12,202元，跌咗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1.73美元，卖出1,302.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隔咗前摩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中慢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今日车龙有大消散嘅。而家摩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一带交通仍然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近思翠出口。咁就系摩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隔咗前近住太子道西嘅中慢线曾经有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而家后少少咧，近住希福道一带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近思翠出口。其他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少少车龙排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康庄道桥面。喺路面方面，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带咧交通非常繁忙。咁样去到而家金融街、文宝街一带咧交通亦都系挤塞嘅，咁车龙排到去干诺道中天桥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咁就系干诺道西嗰边咧，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咁另外反方向啦，干诺道中去西环，近住大会堂一带咧，交通亦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柯布连道。咁而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段，龙尾亚街路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咧，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温思劳街。 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要戒烟就要为自己定立目标，食少啲，健康啲。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在乎你。 妈咪，点解大人粒都要管嘅？ 都系为咗你哋好啫。 但系老师话啲饮管会令海龟 B B 受伤嘅。 哦，你讲紧饮管？系噶，即系塑胶要几百年先分解，仲伤害海洋生态。不如今日起，我哋唔再用饮管咯。 唔该，要杯红豆冰， 一杯冻柠茶， 走饮管啦，唔该。 请支持香港海洋公园保育基金无饮管运动，用少啲即弃塑胶，由每日走饮管做起。 香港亚洲流行音乐节已迈向第九届，今年以亚洲音乐多一点为主题，继续推动音乐和谐。3月22号晚，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隆重举行，来自内地的丁世光、香港的张敬轩、日本 Gakuto、 韩国 NCT 127同场献技。想亲身到场支持的听众，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Made in Hong Kong 啦。 我想回应少少嘢先嘅， 系 头先咧，我喺即系网上边咧，我睇到一个留言咧，就有人就力撑阿一哥，就话咧，即系我哋两个吓，虽然我哋两个就因为咧，即系嫌弃阿一哥就年纪轻啊，又唔识我哋啲怀旧嘢啊，又多懒音咧，所以就即系唔要佢嘅吓。 系咩？你喺边度睇到噶？ 我哋个留言版啫嘛，有听众系啊，咁系啊，有人讲呢样嘢。 系咪你想叫阿一哥？ 我唔系佢，唔使佢回应噶啦。我想嗱，我俾大家一啲嘢听下，你咪知咯。 你知唔知？乜嘢叫做另起炉灶啊？ 吓，你讲边个啊？ 我话一同波城啊！ 吓，真系噶？ 四月一就知做乜？ 当事人，喂，呢个系冇应啊！呢句 手下留情，唔好陷我于不义啊！ 唔好陷你于不义。 你话 另起炉灶咯， 你话听。仲陷你於不義定係阿隊長求先先？ 好多嘢我控制唔到嘅。 咁你過嚟一份。講到你咁唔想。 你可唔可以講下你另起啲咩爐灶㗎？唔得㗎嗬。 我禮拜六後援會會獨立出嚟嘅。 係咯，係咪咯？ 勁咗啦，真係。 唔係我哋唔要佢啊！大家明啦。 正所謂。 哎呀，唔要呢個，唔要呢個，都唔要呢個。 點啊？ 我要去，我要去感性嘅星期四啊嘛，係啊。啊，一个嗰啲啊，仲有嗰两个零礼拜啊，自己交代啦。 平时咧，我哋啲系嘛，即系可能系因为我哋为人咧就不太端正，就经常都会被误会嘅。嗱、 我哋走咗几多个啊嘛，私分 系啊， 婷芝 系啊， 阿海 嗱、啊，好在我未参与啫， 全部唉都做唔长嘅。 系啦、啊，即系我个人。 何威龙咧未？有好多神豬牌喺度嘅， 我個人比較惡啦，咁我又 即提起嗰一幕啊，我到而家都唔明搭過嗰支水煙，究竟點解一時有煙一時冇煙嘅咧？ 但係仲有一段咧， 我哋講呢樣嘢， 咪先講咗 鄉春悲秋先， 唔係有人話係對咳嘅，即係剪接嘅效果， 咁梗係啦。 但係佢一剔過 嘅 喎， 佢個口好似含住啖煙先嘅。嗱、呢個有機會訪問達哥問佢啦。 喂，咪先，但係我講開《逃學威龍》咧，有另外一場。戏我系每一次睇到我都忍唔住笑噶，次次睇亲次次都笑，就系咧阿细龟，咁咧就 系 收咗啲保唔系嗰啲叫咩会费，跟住咧俾阿周星星见到，跟住周星星冲入去个礼堂嗰度咧捉住佢，嗰场戏啊， 羽毛球场嗰度 系啦，嗰场戏又系正到不得了， 系 冇嘢啦。 喂，想春比秋星期四啊，喂， 系 好啦，再 好啦，再起嗰个音乐先，我哋俾大家回两秒气，我哋翻去一个感性嘅情怀先得唔得？好嚟啦。好啦，咁啊，《 逃學威龍》你有冇睇？啊，sorry。 好啦，咁啊，今日下昼时间4:12啊，咁今日咧的而且确系一个伤感嘅雨天嘅。咁啊，根据咧我哋三个事前咧就开会咧就决定，今日咧我哋嘅题目系喊，系咪啊？ 系 喊啊？ 系咩？ 系啊，咁啊，讲到喊咧， 我冇特别谂啲。 唔好嘈啦。系啦，冇事，冇意思啊，系啦。 咁啊，根据我哋之前咧沟通好啦，我哋今日嘅题目咧系讲喊嘅。咁啊，小弟咧就都唔系一个易喊嘅人，咁但系咧，我系一个几多愁善感嘅人嚟嘅。咁啊，喺细个嘅时候咧，好多时咧，我哋一抡歌词咧，嗰件事可能冇发生喺我身上嘅，咁但系一睇到啊呢啲歌词，谂一谂嗰个意境咧。跟住你已经有一啲想戚戚然、想喊嘅感觉噶啦，咁好似以下来你嘅呢一首歌咧，佢有一种嘅状况咧，都可能发生过喺即系大家嘅身上嘅，就系话譬如一对情侣咁啊，好地地啦，咁突然之间咧就可能诶个女仔就话啦，不如我哋做翻朋友啦，咁即系提出分手，一个有冇试过？即系，我哋唔好拍拖啦，我哋做翻朋友啦。 佢应该有同人讲啦， 唔系我全部都系俾人飞嘅， 系咪？系咪同就系讲呢句？不如我哋做翻朋友先啦。 有。 咁后来仲唔做得成朋友啊？ 冇噶，全部都唔得嘅。 冇错， 你唔得定人哋唔得啊？ 我自己都唔得啦， 梗唔得啦。 所以以下落嚟嘅呢首歌嘅歌词就讲中咗嗰个要害喺度啦。即系正所谓过去也偶然说起，分开可以再做一双知己。一天到真正跟你分开，这说话找不到一点根据啊！ 已远去，悄然背影遮掩不了你满面眼泪。几经艰辛到痴心已去，爱到最后。是远离，这道爱情呼气，气里满目伤悲，留下一点依稀。过去也偶然说起，分开可以再做一双知己。一天到跟你真正分开，这说话找不到一点根据。过去也曾一对，每晚靠近身躯、啊、今天远去。谁依依不舍他的吻，留低点点委屈与痛恨，无言投怀是这伤心人再度伤心。微风吹不干满面泪痕，情深不管分开了远近，谁人曾为你孤单的痴痴去等风中的脚印。偶然说起，分开可以再做一双知己。一天到跟你真正分开，这说话找不到一点根据。过去也曾一对，每晚靠近身躯、啊不舍他的吻，留低点点委屈与痛恨，无言投怀是这伤心人再度伤心。微风吹不干满面泪痕，情深不管分开了远近，谁人曾为你孤单的痴痴去等能医好我心， 分开了远近，谁人曾为你孤单的入内灯风中的脚印。 这首应该是第一首令到我曾经啊，只是听歌想个歌词都想到想喊的歌。班长好久冇见啦，点解你每次演唱会呢首歌都系唱半首嘅呢？歌名叫做《流泪的背影》，另一首咧系有四个问题令到我想喊嘅。乜嘢系孤独呢？乜嘢系心冷呢？乜嘢系情？你又系乜嘢呢？呢四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啊！因为通常你真系谂唔到答案。就正如呢首歌嘅歌词一样，谂谂下，你越嚟越谂唔到答案，攰啦，于是乎你想喊。 雨又在下了，看外面又湿了，我一直等着，让屋里灯都亮着，这样伤心的睡了。这样压抑的心了，想着你要来了，可改变的都变了。而孤独是什么？心冷是什么？情是什么？你是什么？我不要再想了，我已经倦了，不想再唱了，我已经哭了。 有人话我扮到神神地懒感性，真系窄窄地，听到都想笑。 有人话刘恒头先喝完之后，我哋唔够胆讲嘢，你估系咪啊？你估佢惊我多啲定我惊佢多啲啊？啦， 你话咧？ 傻嘅。 我同你一个。 好啦，我就简单啲嘅，即系我哋今日嘅主题 系就系逃学威龙。 哦，唔系。我今日嘅主题系喊啊嘛， 拍台啦， 所以我直接连个歌名啊都有流泪呢两只字嘅， 我够有咯， 系、啊。 不小心洗去你口上，再有欲哭的冲动，认清生疏了的情人，再也无权灵手机接通，我 我应该不记得为何你吸引，要说自己的不幸。但当我想到你的传闻，这双手竟在震。人都分开了，唯有亲手自己治疗。如发誓是生理需要，为何眼泪会缺少？如能为你哭，哭得出眼泪失眠，至少能睡。想起你如何不对，怎么我还要追？原来上次哭，哭不出眼泪，感情不进则退。感激我们成熟了，应知道流泪有罪，承受任何是非都能捱下去。我都想假装只得一岁，为你当街的出丑也说得过去。心想到你的吻，难过但安守本分。为一个不爱我的坏人，我早得到教训。人都分开了，唯有亲手自己治疗。如发誓是生理需要，为何眼泪会缺少？如能为你哭，哭得出眼泪失眠，至少能睡。想起你如何不对，怎么我还要追？原来上次哭，哭不出眼泪，感情不进则退。感激我们成熟了，要知道流泪有罪，承受任何事。我都想假装只得一岁，为你当街的出丑也说得过去。 即系题外话啦。唔知点解咧，我觉得呢一首歌咧系令我谂起一套嘅漫画作品嘅，就系、是、草莓 100%。如果大家可以睇住嗰本嘅漫画一路听呢一首歌咧，系非常有 feel 啊， 咸咸噶， 咸噶。但好，喂， 我都系乱咁问嘅。 你破坏咗一个 mood 啦。 但系都好有爱情 feel 嘅。如果想喊嘅话， 咪一个分唔开两样，你明唔明啊？ 唉，听歌啦，大家继续。 任我想，我最多想一觉睡去，期待你也至少劝我别劳累。但我把谈情的气力转赠谁？跟你电话之中讲再会，再会谁？暴雨天。我至少想过挂念你，然后你最多会笑着回避，被到底明明不应怯多力疲，就当我还未放松自己。我想可你可不可以暂时别要睡，陪着我像最初相识我。只怎能爱下去？ 要害怕，难道你无台风会决定留下？但我想如留低这夜倒下来，就算临别亦有痛。 有几多个人试过在嗌交的时候跟对方说我想哭，你可不可以暂时别要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任浩峰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和医管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表示，为了处理人手短缺和加强医管局机构管治，会在可行情况下重新安排在冬季服务高峰期月份内的部分会议举行日期，并且尽量减少行政工作，提升机构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探讨将医管局大会的权力进一步转授专责委员会，同时维持大会的管治问责性和作为管理委员会的角色。另外，医管局已经制定一系列短中长期措施挽留员工和增加人手，包括今年第一季向急症和家庭医学部门的医务人员推行全职弹性工时安排试行计划，亦都会在未来两个年度逐步增聘共420名的行政助理，加强病房的文书支援，减轻护士的行政职务。香港肝癌及腸胃癌基金会宣布，将会为新一代肝癌标靶药推出全数药物资助计划，提供70个名额。香港大学内科学系内科肿瘤科临床副教授邱中祥说，过去只有一种肝癌标靶药可以供选择，临床研究发现新一代的标靶药更有效抑制肿瘤细胞生长，延缓患者身体机能恶化，对于由乙肝引致肝癌的华人群组更有效。基金会主席潘东平教授说，标靶药已经在香港注册，但仍然未纳入医管局药物名册和关爱基金，所以设立基金帮助资产不超过40万港元的公立医院病人，来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让他们可以领取免费药物。消委会接获海外婚礼及摄影服务的投诉，有投诉人购买套餐去到冰岛摄影，最终未能够去齐全部景点。摄影公司建议用现成的影片更改头像取代，和合成照片代替。亦都有投诉人购买去到冲绳结婚註冊套餐，半年之後獲公司告知揀選的婚禮日期屬於當地假期，負責婚姻註冊的部門不辦公，當日只能夠進行婚禮儀式，並且提議投訴人先到當地辦理註冊手續。經消委會調停之後，公司同意退回全數費用和取消合約。消委會說， 如果消費者選擇去到外地註冊結婚，應該主動了解當地的註冊手續。如果到外地拍攝婚紗照，應該考慮天氣和交通等的情況。北韓領袖金正恩哥哥金正男在馬來西亞被殺案的聆訊繼續，大馬檢察總長說，對於越南籍女被告段時香的檢控將會繼續，拒絕放棄檢控。檢方在法庭上未有解釋原因，法官應辯方要求將案押後到下月的1日，同時表明不會再延遲審訊。案中另外一名女被告印尼籍的艾莎早前获撤销控罪，当庭释放。段士香成为案中唯一被告，他的律师对控方、对检方今日的决定表示失望，又认为对段士香不公平。到庭的越南驻马来西亚大使亦都表示非常失望，他说越南司法部长已经去信马来西亚检方，要求释放段士香会继续游说。天气方面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雨，能见度较低。听日稍后雨势减弱，气温介乎18-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星期六风势是较大，朝早清凉，周末至下周初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51点，升43点，总成交额96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0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17点，跌咗17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7.6，跌咗8毫。中国平安85.35，升咗1毫。升了$1.35，建设银行6.97跌了3仙，安石 A50 13.98升了4仙，华夏沪深344.1跌了3.5仙，中国移动85.5升了1.1，小米集团11.64跌了3.2，友邦保险78.75升了5仙，中国联通$9.95升了3.02，港交所272.4跌了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11.69，瑞士法郎1.004，澳元0.707，加元1.331，新西兰元0.684，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3。日经平均指数报21,287点，跌了3点。港金现价报12,202元，跌了8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302.13美元，卖出1,302.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ice 讲意外先啦，西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第二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龙尾排到芜湖街。咁就西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有交通意外，而家第二线系受阻，龙尾排到芜湖街。另外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曾经有交通意外，意外虽然已经清理好，不过大量仍然都系挤塞。而家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加州花园，影响到反方向入翻上水，亦都系挤塞，龙尾就排到十八乡交汇处。咁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啦，之前曾经有意外，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大量仍然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新田公路近加州花园，反方向入翻上水都系挤塞，龙尾就排到十八乡交汇处。在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黄竹坑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方向挤塞，龙尾排到顺德中心。另外现在金融街和文宝街大路也是挤塞的。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富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段车多，龙尾排到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坊一段车龙排到果栏。 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部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如果当日我能够控制住自己嘅情绪，认真咁样听你讲，可能事情并唔会发展到呢个地步。如果可以，我希望。你可以再俾多次机会我哋两个。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日晚深宵十二至二，林哥有情人试婚。 咦女， 二台通识60秒。 近日，美国为重启载人上太空计划踏出第一步。早前，私营太空科技公司在佛罗里达州金乃迪太空中心发射载人飞龙号太空船前往国际太空站，进行首次模拟载人测试。载人飞龙号和以往只载货的飞龙号太空船不同，内设有整套驾驶设备、维生装置以及逃生系统，并且肩负多重任务。载人飞龙号除了会向驻国际太空站的三名太空人运送补给物资和实验仪器，舱内仲有一个着住真实太空衣、模仿真人的公仔，地面控制人员会通过感应器全程监察这个公仔在太空的维生指数，这样是对载人飞龙号的可靠度以及安全性的重要测试。 声音演绎梁学希， 二台通识六十秒。 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们没听你说话。 好，下午时间四点还有几秒就去到41分了。上半场播了两首的女歌手的歌啦，跟住落嚟的主题，除了是喊之外呢，找了两位男歌手的歌， 唔该晒， 记唔记得寻 咁突破啊？ 系，记唔记得寻日提起喊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唱了咩歌出嚟啊？ 寻日有提起喊咩？ 唔记得， 有。我在这首 知道那都是真的，爱是真实存在，晴的天雨的夜，平常的语言，怎么我宁愿不要懂你温暖的宽容，让爱来让爱走，让你让心都受痛。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而爱已不在，你绝望的离开，没有泪流下来，那都是真的，爱是真实存在，晴的天雨的夜，平常的语言，怎么我宁愿不要懂你温暖的宽容，让爱来让爱走，让你让心都受痛。 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的爱已不在，你绝望的离开没有泪流下来，我哭了爱他不会回来，我会怎么等待，舍不得一春去秋来，在你的爱之外我在哪里存在，哦哦哦哦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的爱已不在，你绝望的离开没有泪流下来，我哭了爱不再回来，我会怎么等待，舍不得我该不该等待。 揀老爹的原因呢，就是希望大家以后听到老爹都会想起我。 哇哇一哥啊，哇这个 有迪克牛仔 的，我四月一号就播这首四月一号播甜蜜蜜， 好了、 okay、 交给你了。 系阿、啊、一，头先你 Q 咗另外一首歌噶嘛，系嘛？ 系啊系系、啊，本身就即系开埋喺边首啊嘛？ 唔系，你系咪想播噶？我问一下啫。 你话 唔系，因为头先阿一咁讲，系咪我有几首歌？咁、我而家有三首歌系首嘅。咁然之后我就话唔紧要啊，阿一你咪播咯，你都冇几可仲可以播歌啦，咁样。咁跟住佢话啊，好啦，俾你啦，俾你啦，咁样。咁我又唔知道播唔播好啦。咁播咗我嗰啲先啦， 你嗰啲先啦， 系啦，而家啲时间其实都 OK 嘅，播咗我啲先啦。咁如果播到你嗰啲啦，咪俾个位你播埋佢啦。 我仲有一首噶，头先冇播到。 系啊，咪去到呢个位，其实大家好多嘢揸手噶嘛， 系 咪先？ 啊， 系啊，系。我哋讲翻我哋嘅正题系咪？ 系逃学威龙啊嘛，系。 系 定系草莓啊？ 系喊啊嘛。 系。 其实我真系冇从一个喊字出发去谂歌，所以我拣嘅歌并唔会好似两位拍档咁样。是有流泪啊、哭啊等等的这些形容词，又或者是这些动词放在一个歌名那里。我只是跟大家玩感觉。这一种感觉。不要告诉我不惨。不要跟我说不是双唇被臭。唔好话俾我听，你置身其中唔会喊。 阿逃学威龙咧，嗰啲神主牌。 喂，系咪要拍手啊？喂，好啦、啊，我哋听歌。 其实我是个坏情人，瞒着你便去恋上别人，还望你仍愿意。强忍，无奈错在爱着二人，然后痛苦被三角囚禁。原谅我，竟伤了三个心。烦闷是因我再自尽，让我去再笑我天真。心里自觉极愚笨，知道从前很过分，移情别恋我再自焚，自放弃你我痛得深，相信是我在遗憾。 痛心。无穷无尽在滴下的泪，我的心连同头颅低垂，千错万错假想，恋爱无罪。无穷无尽在滴下的泪，盼再可回来此生相聚，观看着你无疑泪，拒绝拒绝的说情， 一哥刚刚行了出去，其实我是想将这首歌送给他的。这个是讲的一个三角恋的关系，个男的出去偷食，食完回来之后跟住就发觉原来之前个女朋友是最好的，想翻转头但是已经没有机会了。 自因我再自寻，让我去再笑我天真，心里自觉极愚笨，知道从前从前很过分，移情别恋我再自焚，自放弃你我痛得深，相信是我在为已堪痛心。无穷无尽在滴下的泪，我的心连同头颅低垂，千错万错假想，恋爱无罪。无穷无尽在滴下的泪，盼再可回来此生相聚，观看着你无疑泪，拒绝拒绝的说情离去。无穷无尽在滴下的泪，我的心连同头颅低垂，千错万错假想，恋爱无罪。无穷无尽在滴下的泪，盼再可回来此生相聚，看着你念潮水，坚决坚决地说清离去。 一哥，这首歌是点俾你听的？你一定是听不到啦。剛才你 library 聽不聽到我講嘢啊 ？library 聽緊一台啊！ 係 啊， 咁啊啱啦，差唔多啦。 即係呢啲真係 轉定啦，已經 人走人走茶涼啦。頭先我講緊 Edmund 嘅呢首歌《傷了三個心》，其實係講一個三角戀嘅故事。那個男嘅佢做咩啊？ 佢就係講多一次嘅。 佢偷食 啊！我以為個男嘅唔跟過去一台添。 佢偷食，食完翻嚟之後先發覺原來之前個女朋友係最好嘅。於是佢翻转头，跟住人哋就唔骚佢啦，所以佢有无穷无尽在滴下的泪。你唔好试，你唔好再试嘅，知唔知啊？ 所以我都叫佢， 哎呀，答咗啦。 不经意地打转，风轻也远，像我旧记忆一串，没有太刻意。追忆往日的你，你却飘至在心中打转。我再跟你披起往事千串，飘得远远，没有办法算出多远。但你我不见，匆匆已十多季，我怎么会仍隐隐依恋。也许当天的痴未完，想讲的讲未完，曾被逼吹熄的火，也许未全熄去仍温暖。也许所恋的恋未完， 为当尽淡淡记忆中，不舍去再打转再转。也许当天的痴未完，想讲的讲未完，曾被逼吹熄的火，也许未全熄去仍温暖。也许所恋的恋未完，唯当尽淡淡记忆中，不舍去再打转再转。 首歌 也许当天的痴迷， 总会想起包拯。 阿展超， 你真的完全想不到一位这么勇猛的悍将，他温柔起上来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这样的。 我想讲这首歌的编曲真的编得好好好， 好像是 Chris Babida 的， 好好，大家就洗心听 一下。我怕我听不是讲完之后错，稍微 check 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有展超大哥的也许 一个啊？ 点啊？ 阿展超点称呼啊？ 咩展超点称呼啊？ 算啦，有佢啦。跟住 咧，玩埋呢两个礼拜，玩嘅何坑唔可以咁玩嘅。 呢个咧， 何家劲啊！ 好嘢， 我入紧 DRMI 啊！ 好啦，呢个我哋唔好咁嘈，你唔好咁嘈，听唔晒啦呢首歌。我哋听下佢讲咩先。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礼物，让你把自己看清楚。本来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一段感情就此结束，一颗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啊，多么痛是我的全部，只是我回首来世路的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 呢首果然系属于男人嘅情歌，连阿一哥都食得幸。 喂，一哥劲头先咧，一路摁住脚，搣住啲手筋咁样样咧，睇住老爹嘅微博，系听呢首歌。 跟住牙多么痛就练乌啊，佢喺度练乌，好劲啊！好可惜呢首歌我哋听唔晒，唔紧要，有几多听几多。 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平时我们可以暂停它继续播的， 你试下揿停喺度，睇下波城播唔播咯？ 波城好唔好？我揿停佢啦，一阵间你睇下 Give Me Five 播唔播？各位亲爱听众，佢叫做申晓琪，歌名系领悟。 好，准备，好好， 听日见啦，拜 拜。